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外语佳片。如果你想找部外语佳片，那意大利著名导演托纳多雷的电影一定不要错过，尤其是他的时空三部曲。今天就把其中的一部《天堂电影院》推荐给大家。现代人在科技和海量信息的冲击下，渐渐开始了集体怀旧，而这部电影就再适合不过了。影片讲述的是放映机时代的故事，片中主人公多多是个古灵精怪的小孩子，而艾费多则是天堂乐园戏院的放映师，两人共同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感情。 Pensare mai a noi. Non ti voltare, non scrivere. Non ti fare fottere dalla nostalgia. 一百个人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，从这部影片你看到的可能是友情，可能是亲情，或者是梦想的追逐，但还是建议大家品味一下影片的经典台词，比如那句你如此年轻，世界是你的。生活和电影不一样，生活要难得多。通过这部影片，仔细品味生活的味道吧。推荐外语佳片《天堂电影院》。 造新的记忆，从前的事我们都绝口不提。你的眼睛隐瞒了你的心，它从来没消失，只是转移。你爱上的我并不能够代替它，我没有办法完成你们的计划，明明我就没有那么傻，真的好挣扎。你爱过的他，你真的还在乎吗？既然没办法，我只好继续装傻。说真的，不是我不潇洒，爱你那么